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虽然希腊离咱们有点远哈，但是还是挺关心的。 嗯、 看着欧洲好像这个大家关内 风雨飘摇， 风雨飘摇要打起来似的，看热闹也挺好玩。 今天有点痛苦，因为两个女生来算账，肯定算的是一笔糊涂账。 哎，他们现在叫做达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协议。 嗯， 就是它距离，应该是公投之后几天的时间就开始谈判。谈了马拉松峰会加起来14个小时、 嗯、 最后呢说一开始都觉得要谈崩了，这个齐普拉斯希腊的总理和德国的默克尔当时就觉得双方的立场已经没法调和、 嗯、 就没有理由再继续谈判。法国总统奥朗德也有意放弃，就觉得这个脱欧应该是唯一的现实选项、 嗯、 三个人还准备都走了，别谈了、 嗯、 谈不下去了。欧洲理事会主席叫做图斯克，他出来当和事佬说别，他说对不起，你们今天绝对不能离开这间房间， 关门放狗， 在达成协议之前我们不会离开，反正、嗯、好，结果呢又坐下来谈，他们来来回回讨论了10几种不同的方案，最后我能看懂的就是我能知道的这个数字、 嗯、 感觉上是大家能够理解的，叫什么吧，就是齐普拉斯和默克尔最后达成协议，就说希腊应该把价值500亿欧元的国有资产转移到信托基金。 嗯， 最后呢好像没有到500亿欧元、 嗯、 最后是砍了一半。 嗯， 但是这个呢希普拉斯都觉得是国家的耻辱，可是呢最后呢也是同意了，咱就按照这个去办好了。他现在回到国内，希腊人不答应了，说我们给你公投投的是不啊，投的是 no 啊，但你现在换回来的这个、 嗯、 诶怎么比我投之前还要耻辱，没法接受是吧。你就看欧洲现在，我怎么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明白他们到底在里面折腾什么鬼、嗯、 这个东西我也是研究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真的是超出我们普通人的这种知识的这种范 围，所以特能理解当时公投之前说人家希腊人没看那两个附件你就去投、 嗯、 是吧、 嗯、 我换了一般人估计也不咋看得懂说实话。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就是国家的财政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小家庭的财政支出、 嗯、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当这个整个这个小家庭的财政支出受到外界经济的挤压的时候，就是你当然看到这个政府受到压力，然后这些官员们受到压力，但是具体见到老百姓，比如说当你影响到你每一个人兜里的钱的时候，这个现象是很可怕的。你想、 嗯、 据说是到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如果再不达成协议的话，希腊里这个所有银行里面就没有欧元可以提了， 嗯， 没有现金了。 对， 那是非常可怕的现象。如果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民众去银行提挤的话那个整个国家瞬间就崩塌了。 嗯嗯。而且现在关于这个希腊哈，可能因为这单新闻长时间的霸占了各种的版面、 嗯、 所以就引发大家对希腊这个国家甚至这个民族，你们跟老祖宗之间是吧，你到底有没有把老祖宗的智慧发扬光大，还是说 这个让 现代人跟古代跟那个什么亚伯子 想起来前段时间就是在家一起吃饭，其中就有一个希腊人，大家就开玩笑嘛、 嗯、 然后就说哎，说你们这个希腊没落了，你们已经不是以前的希腊人了，以前希腊人航海远洋、 嗯、 然后这个 哲学 然后输出那么 政治民主 整个欧洲的这个精神文明的摇篮都在你们这个希腊，现在怎么能这样呢。然后那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中国人也不是以前的中国人了。大家就不吭声了。 好吧，所以呢等一下咱们来听看，就是听一位呢是在希腊生活前前后后有4年的现在在希腊工作的中国人， 嗯， 那我就关心这个嘛，我说老是说已经不是亚伯子的那个希腊，就是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 说咱们有孔子、孟子什么的，他们是亚伯子，简称亚伯子。 亚伯子， 他说不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希腊人了，就跟老祖宗没什么关系，中间又经历了战争啊，甚至连人口他们说都有交换。我听那个高松小松奇谈里面，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他就说这个希腊人呢，他确实，我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哈？我说是不是这种有过辉煌历史的国家和民族，历史你总是会给自己带了一些包袱，都会觉得我过去可牛了，所以面对现实的时候，他 就是爷爷祖上是富过的， 对，所以你就好像现在咱们说红二代似的，是吧？你总是 我爷爷那时候什么， 你有点高高在上的那种 历史包袱了， 对，而且你时时刻刻会觉得我现在受到的遭遇就不该是这样， 所 以会有一种屈辱感。那听他讲也挺有意思，他因为他跟很多希腊人有过很切实的交往嘛。那现在就关于希腊的这些讨论，你会说希腊人就是懒，像之前投票，就欧洲还是哪个地方就做过一个投票，让你选择你认为最勤奋的、最靠谱的欧洲的国家，其他的就不像希腊经济这么差的，就比较正常的这些欧洲国家几乎都是投给德国，就又最靠谱又最勤奋，只有希腊人投给自己，靠谱也是我，然后勤奋的也是我，反倒最不靠谱的投给德国，估计是一直觉得德国人在欺负他们， 对，他们两个国家之间的那种互相的仇视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了。 对， 而且据说这个希腊人懒惰的这个很多这种散播的这种意象嘛，实际是德国的媒体制造出来的、 是吗？ 故意的。对， 好，那这个到底希腊是不是像我们传闻当中的这么懒呢？我也问了问张迪，就是我们上次聊希腊那集的时候连线过他一次，他还在希腊待着呢。他就说吧，其实你如果从这个上班时间来看，比如说公共部门和这个私营部门，他们其实是有差异的。公共部门你就比如说像银行，他们上班时间非常之早，他可能7点多钟就开工了。你有的时候去那儿办事儿，你说你怎么下午好早几点钟3-4点钟你就没人了呢？但说不是，他因为上班的时间特别早。我说那你看上去哈，所有人都坐在办公室里边工作，那不应该整个国家显得有效率吗？或者大家都很有斗志的感觉。他说这可能跟他们工作气氛或者工作方式是有关系， 效率有关系。 效率，他说他接触的这些公务部门还是纸质办公时代，他没什么用电脑，都是用纸打印的什么东西的，他那些呢就导致他一直在干活，可是活他永远没干完， 效率低下， 所以就说他可能整个办公的这种方式就显得比较的臃肿和这个笨拙 落后。 对，他讲到的一个情况， 这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就讲是2014年的他这个世界一些国家的这个劳动力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希腊是排在第二的7.9小时，就差不多8小时了。那跟他打一个这个对比的话，德国其实是反而是最短的，德国这个每天的工作才是5.3小时。 所以呢，就咱不能，其实是不是能从工作时间就能论及他的这些懒惰，还是还是要看结果。那还有，我记得是上个礼拜吧，我在微博转了一条，就说到有一个美国记者，他就也非常关心希腊的这个情况，就去调查他们这种什么偷税漏税的情况。就发现呢，在一个小岛上，大家普遍吧就有骗公家的钱那个意思，就是明明不是盲人，但是你谎称自己是盲人，结果那个数据跟他实际的数据相比差特别多。所以这就给外界造成这是一个诈骗成风的这么一个国家， 占公家便宜， 占公家便宜，就是说，哎，你有钱人这么有钱，你像那什么船王什么的，原来发现他们对于国家的这个赋税的贡献是非常非常低。所以有人也说，那他一个是可能国内的这个文化有问题，二一个是他本身的这种财政制度也是存在相当大的毛病。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再来请教张迪哈，继续跟他聊聊现在希腊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如果说到希腊面对的财政环境啊、财政制度这些，你表面上我们都能感觉它是不是有些问题，那我们请一个专家专门来评论它到底国内希腊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那跟这个欧元区跟这个欧盟 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放在一个比较大的政治和经济的这个大格局下去考量。我们先来听听张迪的这个说法，就是现在一个是向他求证希腊是不是传说中的逃税避税的大国 懒人天堂 、再一个呢，就现在已经通过最严厉的这么一个比相比之前更严厉的这么一协议，希腊国内是什么样的反应。那齐普拉斯这个人，我觉得我们上次节目的时候对他评价也非常之低，但实际上对他也没有那么了解，是吧？那问问他，既然这么多舆论都是这个人有很有问题又很煽动，也没什么经验，是吧？他又是很极左的这么一个人，他为什么能上台？国内到底是当初是怎么想的把他选出来的？都来听听张迪的说法。 关于希腊逃税避税很严重这个事情，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希腊的传宗呢，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他们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群体，但是他们给希腊这个国家纳税额基本上为零。这个的原因也比较复杂，除了希腊海运是希腊的一个传统强项，然后国家的政府对海运这个行业有很多保护政策，允许船东将自己的公司开在国外，并且只缴纳极少数，就是象征性的缴纳一些税负，而且这些富豪们他们个人资产呢也在海外，在希腊就逃掉了他们这个26%-33%的个人所得税。所以说希腊最富有的这个群体在对希腊的这个税收是没有贡献的。从紧缩政策开始之后，希腊的中产以及他们的平民反倒是受影响最大的，因为他们是一些老老实实纳税的人，他们工资不是很高，他们消费的需求都是生活的必需品，都是一些刚性的需求，所以在商品价格上涨工资下降之后对他们影响是非常大，但是恰恰是这些人，这些收入并不是很高的人却成了受紧缩政策啊、受加税这些影响最大的群体。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缴纳电费账单、缴纳水费账单，因为希腊它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其实它的电费是非常贵的，它的单位电价大概是在9分钱欧元一度，而且在这个价格上需要加增值税，需要加房产税，需要加电视费，然后再需要加物业费，所以说每个月他们收到的电费账单其实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负担。希腊的国家电力公司是属于公共部门，然后如果是电费长期缴纳的话，从这个方面给国家的国库带来大的赤字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个国家的税务纳税体系不完善，偷税漏税现象比较严重，这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嗯嗯，就是现在不是达成协议了吗？哈，我看到新闻就说很多希腊人觉得被齐普拉斯骗了，现在国内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国内的反应呢，对这个协议达成还是比较激烈的。首先呢，在公投的时候，三驾马车最早给希腊开出的一个条件是整个财政改革方案的这个 package 是79亿欧元，但是在希腊人公投投了 no 否定了这个条款之后，希腊人再去谈判，最后拿到的这个协议却是一个120亿欧元的一个财政改革的一个 package。所以这就给希腊人在心理上带来了很大的落差，明明我对一个79亿欧元的改革方案说了 no， 为什么我们要去接受一个120亿欧元的一个改革方案？其次呢，在新的与欧盟达成的协议送到希腊人手里，他们看之后发现希腊需要把很多的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进行出售。虽然说他们通过谈判呢保留住了在将这个第三方的基金操作私有化的进程，这个基金放到希腊的这个权利，但是希腊人还是觉得这个国有资产是我们人民的，这个政府呢没有这个权利去代表我们人民把我们人民的财产给卖了用来还国家的债，这个是他们比较不能接受的。所以在这个协议达成的第一天呢，希腊的首都雅典的市中心在他们的议会门前的广场上又举行了大范围的游行，大家都说我们投的是 no， 我们要一个更好的协议，但是你却把一个更坏的协议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对现在执政党的权威吧还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的，不光是来自外界，而且在这个政党内部呢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现在的执政党是一个左翼政党联盟，它并不是由单一的政党组成的，所以在这个左翼政党之间还存在着中左势力、极左势力，还有不同程度的 这个有不同政见的人。希腊的政府议会总共有300席，现在这个政党占了149席，他们的联合政府呢，连加上另外一个左翼政党，总共是有162席。 嗯， 现在在这个本身这个政党的149席里面，已经有大概50几席是被这个党建立的一个元老多动武将要在接下来的议会新法案投票里投反对票了。也就是说，就针对这个法案的，他们这个政党内部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危机，有1/3的人已经不是去跟随这个总理，也就是他们政党这个主席的意见了。 嗯嗯，就是说已经开始威胁到齐普拉斯在国内的这个执政的地位了，是吧？ 对。 嗯，但齐普拉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人士啊？我看国内很多评论都说他是一个骗子，对他的这个评价非常低。嗯、但是他在希腊国内支持他的人到底为什么支持他？ 齐普拉斯在希腊的呼声比较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现在的政党上台之前，希腊主要是有2个传统的大政党，一个是新民主党，一个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这两个政党呢，在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是轮番坐镇。但是这个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呢，号称是一个左翼政党，其实它是一个中右的党。新民主党呢，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右翼政党。所以说，他们用自己的保守政策，基本上是统治了希腊之前的几十年。希腊人呢，在这几年的危机之后，看到了泛希社运的无能，看到了新民主党的妥协，看到他们的软弱，已经对于中右或者是右翼政党的统治产生了厌倦了。他们觉得靠这些软弱的政党是无法拯救现在希腊的危机的，他们需要一股新鲜势力来给希腊这个国家带来活力，让希腊能够重新站在这个谈判桌上，用一个势均力敌的姿态，然后与跟国际战争这群人谈判。而且希腊人在经过了几年的紧缩政策之后，他们普遍觉得我们现在的形势已经很坏了，我们没法再坏了。即使我们投出来一个没有执政经验的政党，投出来一个与其他欧洲国家全都政见不同的政党，我们也不可能获得更坏的结果，不可能是在各深潭里再往下陷。所以说希腊人在今年1月份的大选里选，就是以高得票率选出了这么一个政党，选出了一个总理，选出了一个政党主席只有40岁，选出了一个成立不久几年前支持率只有3%-4%这样的一个小政党作为自己接下来的执政党。希腊人其实除了一些比较坚定的左翼人士对这个政党坚定支持之外，其他大部分是抱着一种我们的国家现在没法再坏了，我们只能是病急乱投医，我们让这个人来看看他能干什么，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投了这个政党的票。 哎，你对这个齐普拉斯什么印象？ 我真是没有什么，你说因为实在是这个东西跟你自己的每个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的确有看到什么呢，就是首先他还是，我不认为他是个骗子。 嗯，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就是在这个政党这个位置上，然后到达这个位置上，他总是想希望能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人，他不会说我是一个江湖骗子，然后莫名其妙到达了这个位置。但是他在整个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他实际上已经是被裹挟在里边了，他很难能够坚持到自己的任何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一些观点。还有就是他在公投的时候，他是不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觉得他是做错了，就是他不应该当时拒绝那个债权人的那个提出的这个建议，然后而且还发起公投，而且还否决这个当时的那份现在看起来比较好的 offer。但是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事后的观点，我们当然可以很轻易的去评判他做错了， 嗯， 对吧？因为现在我们发现拿到的是一个结果，是一个比当时更糟的一个表面上看这个 on paper 是一个更糟的结果。但如果比如说今天谈判出来是一个好结果，比之前那个要宽松，要这个能够给希腊更多的喘息机会，那这个人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希腊的大英雄了，救世主了。所以我觉得用成败来讨论这种政治人物的话，是一个很就太过简单的一种方式。 嗯，就是我也看一些评论或者国际观察家他们在写文章分析啊，就说齐普拉斯呢应该是一个博弈论的高手。 嗯， 他吧，就是用这种不确定性，什么不确定性呢？一方面是债权人，他就打算，就是你站在债权人的这个角度想的话，债权人他们也不知道希腊到底什么时候还钱，又或者他们会不会还钱。如果担心希腊真的决定赖皮，就无论是宣布破产或者债务违约还是脱离欧盟，都会打破原来欧盟叫做一个有入无出的传统，你随时可能会引发这个骨牌效应，是吧？ 嗯， 令到这个其他的欧盟经济弱国就是也学他们， 先例了以后大家都会纷纷的脱欧。 对，就最后呢，你会造成欧盟解体。虽然之前俄国的这个财长就一派不在乎，随你便，你爱脱就脱吧。 嗯， 但是呢，这个默克尔他非常在乎，就一旦是希腊成为缺口，他整个的欧盟的政绩工程他都会面临崩溃。 嗯， 就说先看债权人，他可能是这么想。 对，因为德国在这个整个欧盟还有包括希腊在内，他都付出了血本了， 没错， 他当然不希望在这个口上崩开以后，但他前功就尽弃了。 嗯，那他博弈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必须面对他国内的希腊的民众嘛。 嗯， 虽然对债务内容大家不太了解，是吧？对于紧缩政策十分不满。 嗯， 这个是大家能看得见的，就是情愿呢他不断以手上的筹码去威胁债权人继续借贷，但是群众呢又不可能肯定债权人会继续发放借款。 嗯， 担心呢万一债权人决定放弃希腊，他就会陷入更大的财政危机，连公共开支他都难以支付。所以呢到了关键时刻，主流民意都倾向不脱离欧元区。至于如何你既不能勒紧裤头，你又能享有欧元区的保护，那就是政府的事儿。 嗯， 就说他在制定这场公投运动的时候，他就借助了双方都不能完全清楚对方的底线，但是又自以为懂得对方的底线，他就开出一个底牌，就是对方就让到对方会得寸进尺。所以呢他就是齐普拉斯说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搞这么一场公投，就是尽量的加强对对方的压力，但是又不用退出欧元区，或者他完全要跟随债权人的这个紧缩方案。就是他用的一个策略叫做什么什么边际策略，你就是利用这种不确定性，他不惜把双方拉到这个很 他其实就是 战争的边缘， 就是 但是危机前他又不退让， 用国内的这个用债权人的这个来吓唬国内的人。 嗯， 然后用国内这种投票的公投呢来吓唬债权人。 嗯， 就是大家你要是不继续给我这个援助呢，鱼死网破，你最后一个子儿也别想捞回来。然后对这个国内的又说，如果你们太那个什么的，债权人就会以更严厉的这个更严厉的措施来制裁。 嗯， 所以呢他我觉得博弈这个地方呢，与其博弈，其实我看过今天看了很多，有很多人他是支持他脱欧的。 嗯， 因为其实脱欧来说对希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他脱离欧元区，他重新恢复他本国的货币，就可以透过这个汇率来这个减少他的负债国这个国这个严重的这个外债的这个赤字，这样呢会可以给这个本国的这个工业啊还有企业啊以一些非常好的这个稍微好宽松一点的条件，让他逐渐修身养息。 嗯， 但是现在如果孩子还保留在欧元区里，他还是继续保持一个巨大的这个贸易赤字呢，是他根本还是像一个输血一样，他没有自己能够缓过气来， 嗯， 能够逐步独立完成负担这些债务，他永远需要靠别人来借来。 嗯，但是哈，你想他任何一个国家尤其像现在希腊这样，他已经没有什么自主权了。 嗯， 你不能仅仅是从经济层面考虑，你还得从什么地缘政治啊，他处在这个非常关键的，他又是什么北约的成员，又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需要领导人是个，其实这时候不能是一个谈判高手，应该是个铁腕人物。 嗯，是吧， 就是一个就我这么一咬牙， 但是他没什 么 砝码，他怎么铁腕呢， 就这么干了。 好，那到底他的这个严重和紧迫性哈，到底从何而来？那为什么说他一旦脱欧，默克尔和德国他又会这么的紧张？那这个必须得放在他更大的这种环境和历史当中去考量。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回来之后要听到卢奇元先生，他身在香港，是在香港做资本管理的工作，但实际上写很多经济分析方面的文章，是一位独立的经济观察者，来听听他从对欧盟影响这个角度哈，来跟我们带我们一起去理解希腊现在这摊子的事儿。三地话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马上呢就来听到陆奇源先生的分析，他对于欧盟、欧元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整个的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中，自1991年起，整个的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就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华约的解体，欧洲由一个破碎的欧洲重新变得统一，欧洲在形成一个重新凝结成一个坚强的板块。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现了欧元，欧洲的统一在历史上挣扎过若干次啊，最后都失败了，而且所有欧洲历史上的统一的进程都是在刀剑、在暴力的状况下进行，没有这一次，整个大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是在一个和平的方式下进行。任何一个统一的进程都需要有一个头，需要一个领导，这个头、这个领导是德国人。那么德国人在重新统一欧洲大陆的过程中，他既要承担非常大的这种责任压力，同时他也获得了利益。在政治上，德国人得到的利益目前看不是特别的大，但在经济上得到的利益还是很大的。因为整个欧洲大陆形成新的金字塔，德国位居金字塔的顶端，而整个西欧地区包括北欧的一些国家位于整个金字塔的第二层，南欧和东欧包括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位于金字塔的底部。在整个的这种剧烈的整合之中，德国的经济利益是最大的，它整个的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跟整个的大欧洲的体系进行了整合。整合之后，当然现在还在整合的最艰难的过程中，整合之后，整个欧洲这个体系大的经济体整体上是超过美国、超过中国的，是以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而且它这个经济体充满了活力，有极高的效率，充满了活力，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对外而言，美国人当然不喜欢它了，英国人当然不喜欢它了，日本人当然不喜欢它了，因为对他们以前，他们这些国家因为欧洲的破碎而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上的利益和经济上的利益，但整个欧洲整合完了以后，将再直接，比如说欧元直接向美元发起挑战，整个欧洲的制造直接向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的制造，从各个层次，高端、中端、低端发起挑战，那所有的人都会有巨大的压力，一个崭新的欧洲又起来了。外部的压力是巨大的，内部的矛盾也非常尖锐，因为整个这个整合过程中，很多国家在制度上并不优越，像德国这样的制度上非常完整，德国在整个的财政金融制度上，在治理上面整体水平是高于美国的，是远远高于日本的。那在这样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这样一个治理结构上面，他要求其他国家都按这个结构进行改造，有些国家是可以的，有些国家就像希腊这样的国家，本地的特殊利益集团就会坚决的抵制的，因为他们惯了，舒服惯了，他们在超级地租模式下这个很舒服，剥削别人这个阶级剥削的习惯形成了，你让他现在向有钱人征税，向资本利得征税，然后让他减少制度成本，他不干。欧洲内部出现了那么多的杂音，很多杂音是出于特殊利益集团，这里边既有内部特殊利益集团搅和搅局捣乱，也有外部，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搅局。 在地缘政治上有一个原子原理，就是大陆板块凝结，就像欧洲这样大陆板块凝结，像亚洲以中国为主体大陆板块凝结，必然导致边缘破碎。像英国这些国家，欧洲强大，英国就完，美国就出现问题。大陆破碎，边缘必然强大，就是欧洲大陆板块破碎了，美国英国就很舒服，中国破碎了，日本就会很舒服，俄国就会很舒服。准确的讲，对一个大陆的整合，特别是制度性的整合，不是十年可以完成的。但德国人走的确实很好，他走得很急很快，他希望用一个标准化的制度来完成欧洲的财政的统一。这个理想真的很了不起，但是难度确实太高了，因为我是研究财政的，我知道这个有多难。但如果整个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人理解并且加入进来，并且放弃一些东西加入进来，将会出现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强大的欧洲，欧洲的整体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会迅速的上去，并且它会整个的整体上超越美国、英国、日本，成为世界最强的一个经济的板块或者经济的一级。如果失败了，那么我自己的看法不会退回到德国一个国家的，只是可能是一个小范围内的一个国家联邦或者是联盟，比如就变成德法、比利时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瑞士啊，这些小范围的一些最好的一些欧洲国家，一些联合体依旧会非常强大。德国人在处理希腊问题上我觉得手软了，换作我会比现在更严厉，因为如果因希腊的原因而导致欧元剧烈波动，欧元向下行，比如下行到0.9或0.8，其实对德国、对欧洲经济并不绝对是坏的，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对整个的产业整合和经济振兴有利。但我是觉得德国人考虑问题还是比较综合的，另外可能也受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压力，他还是采取了相对的忍耐、妥协和牺牲。这个现在的德国比历史上的德国成熟多了， 嗯， 这个经历了两次大战的德国还是成熟的，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总体上是不错的。其他那些杂音呢，作为我们中国人啊，辩证的听一下就行了。因为一个经济体或者一个国家向前走的时候，别人说三道四在所难免，但我们要看它的主流、它的方向，要看抓到它的实质，就可以了。 卢权先生是觉得德国干得漂亮，但是如果他干的话，他应该干得比德国还要狠一些。 我觉得这个人在无论是在看电影还是在看这个国际时局的时候，他都会潜意识的把自己这个替代成这种强势一方的，去有认同感， 嗯， 然后就把自己放在强势一方，想如果是我该怎么做。但很少有人会替代性去寻找，就是说我如果我是弱，如果我是希腊，我应该怎么办，怎样做才是对我的，对我或者对我本国人民来说是更好的。我相信在这个希普拉斯的这个心里，他不会，他的理想不会是统一的大欧洲，他的理想应该是就是往好的一点，就是我的这个国民，我们应该怎么让他过上好日子，不要现在这么痛苦。往这个自私一点，就是说我的这个位子还能不能保得住，我这个政党还能不能在下届选举中获胜。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就是现实或者脚踏实地的。像刚才这个卢老师说的这种大欧洲的这种思想，可能更多的是默克尔心里的那种理想版图。那回来我看到就是很多人也说，就是其实这次的这个最新达成的协议，其实还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这个改变希腊的问题。就在于希腊它的问题不在于，因为我这次学到一个词嘛，叫准结，以前很少， 台湾人爱用这个 准结，对，以前很少念到这个词。像准结什么，就是你要节衣缩食，你要勒紧裤腰带过这个苦日子。但是呢，其实希腊的问题不是说你把希腊人的嘴都捆上，不许他们吃，不许他们喝，他们还是还不起这个钱。所以呢，应该什么呢？应该是扶助希腊本国的这种 可生力量，对本国的企业经济，包括我刚才说，我说为什么这个铁腕，这个手，这个总理还不够铁腕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我就是要改革，用这种比较激进的方式改革我这个，因为他们公务员的待遇的确是太好了，消耗了很多很多。 但现在公务员待遇也一直在削， 就是在削，就是在削减。还有呢，就是对这个富人开刀下手，然后去抽税，或者说干脆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喜欢，你们就离开，我打烂一切，我重新再，那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烂掉了。对不对？所以当然这是一种很激进或者是很理想化的手段，但是也最后逼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因为那些就刚才这个陆老师也讲，就整个这种特权阶层，他们就是还是在趴在这个国家上去吸血。 对，你像船王，我都不用纳税的，而且我资产都在国外。 对。那你好，那你就实行一个非常严格的这种制度，因为你当你实行一个严格但是相对公平的制度的时候，把这群人赶走以后，会有新的富有阶层、中间阶层慢慢的成长起来。你给他时间，给他这个政策倾斜，给他优惠，让他慢慢的扶助一批新的，但是是一个比较遵纪守法的、适应新的这种财政 规则 的这种企业，那你这国家才有缓过气的可能。 没错，这确实哈，这个希腊它可能非得要烂到谷底，它才有机会让它重建一切。更加迫切的可能就是重建它的制度。现在卢泉先生还讲了一段，这个我没剪进来，他直接用哪个词来形容他那个财政制度吧，他说是下流的，是不文明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呢，我们再请张迪跟我们讲一段哈，就是关于希腊人他跟他们交往结束交往过程之中感觉到的这个民族是不是在一些民族情感啊，就特别容易被煽动啊，他们这些民族自尊心方面会不会影响他们的这个进取和发展。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现在很多人呢就墙倒众人推吧，就开始嘲笑人家希腊，说你们给老祖宗丢脸啊！你看古希腊孕育了这么灿烂的文明，但是你们现在怎么找不到一点你们老祖宗智慧灿烂的这个影子呢？说起来可能有点委屈，但是呢，希腊人现在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看待过去的这个辉煌？那么过去的这些历史会不会给他们现实的选择，甚至未来的道路的选择会带来一些包袱哈？我们再来听张迪的分享。 我倒是觉得希腊人这个民族自尊心呢，跟他们的穷没关系，但是跟他们的历史悠久非常大的关系。希腊人们一直觉得我们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我们是民主的发源地，整个欧洲共存的基础是民主，而民主来自于希腊，所以没有希腊的欧洲是不完整的，我们希腊是整个欧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年轻人一代是在使用欧元的这个环境的长成的，我们是欧元的孩子，如果让我们放弃欧元重新使用德拉赫马，重新使用我们希腊自己传统货币的话，我们会无所适从的，我们会迷失的。他们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从经济的方面上来讲，希腊处于一个在进入欧盟之时，他们就是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发展水平上，他们的发展水平自然与西北欧的发达国家，比如比利时啊，比如德国啊，比如荷兰啊，他们的水平相差甚远。实际上他们跟其他的南欧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相比，他们的发展水平还是要落后的。所以说其实希腊是赶上了进入欧盟的末班车，并不是说在时间上进行末班车，只是说他们在经济水平上是在一个末尾的位置上，然后又受到欧元啊这个货币体系的一个拖累。因为欧元是一个有统一的货币体系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的一个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的经济就是有一点被拔苗助长但是又没拔好的这样一个有一个状态吧。所以希腊人在享受了几年的高福利之后， 突然又开始紧缩了，他们还是一下子不适应。但是这个并不是来自于他们穷，而是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我们居然被一些，受我们文化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操控，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 就是历史还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包袱，对吧？ 对对。 但是这个你没有办法，历史已经过去了，你有本事的话你应该重新振兴起来，让你们的文化复兴，而不应该是老是重温旧梦。 对，他们不是活在，怎么说呢，总是活在一种希腊文明会 自我陶醉当中， 对，自我陶醉之中。这个对他们一直坚信自己是西方文明的滥觞，是整个欧洲文明的摇篮。你们的经济、你们的文化全是建立在我们基础上，所以说你们是要为我们提供帮助，你们要为我进行朝拜。还有一点是，因为希腊的自然环境非常好，每年夏天的时候，欧洲北部啊、欧洲西部的人都会来希腊度假。希腊的海岛啊、希腊的海岸线都是在欧洲独一无二的，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嗯， 所以在这种优秀的自然条件下，希腊人又出来了一种我们有义务去对大自然的馈赠尊敬，对他们表示崇拜，而我们不应该去过分的干扰神的赐予，我们不应该去过度开发我们的自然环境。要 就说他可能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当中选择了环境保护， 对，选择了环境保护，他们会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而且特别是对于一些因为希腊的这个经济以旅游和农业为主，他们的农业呢又是像葡萄酒啊、像橄榄油啊、像水果啊以及其他农产品，他们的生产都是以个人的农场和个人的作坊为主，他 也不搞工业化， 习惯于对他们不会 大规模生产， 他们喜欢保留手工，喜欢保留这个传统的加工方式，而喜欢保留自己的小范围以便完成更好的这个质量控制。所以如果不把他们逼上绝路，说你必须要改的话，他们一般不会去改变这种已经习惯的方式。所以很多希腊人在跟中国人进行经济交流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中国公司与一个希腊公司进行对接，要从希腊进口橄榄油，中国公司呢在中国全力打开市场，找到了分销商，说啊，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我们这边的目标了，我们需要50吨的橄榄油。希腊这边很有可能会说啊，50吨橄榄油我们生产不了，我们给你10吨吧。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希腊人这个产量不够啊，希腊人不善于奋进的这么一个印象。 你觉得这算不算一种作？ 啊，这什么作呀？我觉得这你如果你拉开天，如果今天希腊没有出这个财政危机这个问题的话，它不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吗？ 对， 就是慢生活啊，啊，手工啊，原始啊，天然呐、然后保护资源、保护环境啊， 对啊，享受蓝天白云啊，喝红酒啊， 这不就是我们这些人每次放假的时候想去的地方吗？只不过现在因为人家现在没钱穷，所以把人家踩两脚。 就是说你没钱的时候你就该换一种活法， 对， 是不是 我能不能没钱的时候我照样躺在这个沙滩上晒太阳呢、可不可以呢？ 所以呢这个确实你讲到他对于历史的这个看法哈，就很多人也会 历史看法一样，有中国人动不动就四大发明是我们的，今年全世界现在全世界有文明有字儿，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纸张和印刷吗？这种心态，我觉得这种包袱文化的这种民族自豪感，我们叫民族自豪感，这各个民族都是在有的。你像人是韩国人，争取把什么都变成他们的。 哎，但有的时候这种民族自豪感过了分，民族自尊心过了分的话，就会被人取笑，是为什么呢？我看一对这个希腊夫妇，他们去到美国旅游，他们在一个酒店里面，最后结算的时候呢，他给一个希腊的信用卡嘛，然后对方呢就说你这个没法取钱，因为他们银行冻结了，所以他没法用。结果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他们就非常非常愤怒。他说非常愤怒，他说你完全就是剥夺了我这个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但是他这个新闻一出来吧，很多美国人就笑话他们，就说你没钱你还谈什么自尊心。 我觉得这个愤怒是正当的，但是不是针对美国人，是应该针对他本国政府。就是我作为一个希腊人，我 这公民我缴税，或者先不说漏税的问题上，假装他是缴税的，而且是他把钱都存在自己的银行里，然后自己的银行就发了一个信用卡给他，那么保证这张信用卡信用通行的话，这个责任应该在国家，在银行，不在于我本人。我不能保证我兜里的信用卡是这个能够肯定有这个信用的，是信用卡公司来承担这个东西的。所以呢，他的愤怒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因为包括现在一旦比如说这个最新的协议那个开始了以后，很可能这个银行就要把一部分人存储户的这个存款转化成银行的这个资本金了。那这个时候这些人的利益谁来保护呢？这些都是其实这个本来是国家应该去做的事情，但国家没有做好，不能够去怪个体的希腊人说，或者说你们没钱，或者说你们懒惰，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 就说你国家，你这个政府已经不争气了，如果民族你还不争口气的话，那这个你更没有鞭策力去鞭策你的政府帮你做些什么。 现在的这个社会其实是主要是靠国家的制度来带动，把发挥每一个人的这个能力和这个长处，来回避每一个人的短板的。如果你再反过来你说要靠人民去勤劳勇敢去逼迫政府做什么，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法。因为如果你，我觉得特别强调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民族，比如说有些政治不正确说黑人就是懒惰什么的，然后这个希腊人就是懒惰，那这种东西你推广推下去的结论就是说希特勒是对的，就是有些人种又比另外一些人种优越咯。但如果按照说这个人种都是这个水平都是平均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种族的人，哪个国家的人，你的这个智力水平、勤劳和懒惰还有这个贪腐的情况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大家都是一个曲线分布的。那 人性都是一样的， 人性都是一样的，人的这个品质和这个质量、人种的这种能力都是差不多，应该是一个均衡分布的，只不过你国家制度不同，造成了你把人的，你是发挥他的恶还是发挥他的善，我觉得这关键点是在这个地方。 哎，你有发现哈，就这个新闻之后呢，还有两个角色，就中国和俄罗斯，就说希腊人其实跟俄罗斯历史上也是有过很深的渊源，就是他们对俄罗斯的这个感情可能比欧洲本土这个感情， 他们晒着一个东正教嘛，一个宗教， 你看他们那个建筑也是都是洋葱头是吧，所以呢 东正教的那个穷地 哎，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在这个事儿上你能不能掺和。有人开玩笑嘛，说你中国干脆这么有钱把人家岛全买了嘛，把它变成你特别行政区。 中国的股市一天的上下那个谁的几年的 GDP 就出来了，希腊几年 GDP 就出来了。 对，你一天跌的你就能把人家希腊全买回来是吧。所以呢当然玩笑归玩笑，但是事实上你说在这种大格局当中，中国和俄罗斯肯定也在观望着是吧，也在密切观测着那两个大头，尤其是中国能不能干些什么，如果真的想做些什么的话要怎么做。那我们最后一部分呢再请卢先生来讲一讲，他真的是有很切实的建议啊，值得听一听。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我们马上来听听卢先生的分享和建议哈，到底中国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希腊的问题？ 中国绝对不能这个雪中送炭，中国一定要锦上添花。就是希腊现在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完成这个制度重建，经济振兴，就是这个产业复苏，经济振兴至少需要十年时间。那太早的进去了，你投入的东西没有意义。我估计这回纾困第三轮的纾困措施砸进一千，基本上还是属于纾困，就是对经济重建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希腊，现在的希腊的政府和民间对整个希腊自身的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至少没有统一认识，他们自己还在处在一个不是迷茫嘛，很赖皮的状态，就是他不想改，他不知道自己错了，他不想改。 这样一个状态，他还有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认识的过程有时候挺惨烈的，有的时候甚至真的可能难以避免出现大型的危机，甚至动乱和战争都。因为有些民族他必须得惨到一定程度，他才能醒过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只能通过欧盟或者通过德国参与希腊重建，自己不要进去冲大个。这个时候不宜自己往里边砸钱。第二个建议是，希腊的地缘政治地位太重要了，你从中国的边界出发，用铅笔画地图啊，第一个国家是阿富汗，第二个国家是伊朗，第三个国家土耳其，第四个国家希腊，已经到欧洲了。从中国的新疆出发到欧洲就这么近，第四个国家就到了。希腊在整个欧亚大陆桥的欧洲一方是枢纽，未来中国和欧洲在路上衔接，希腊可能是一个必经的地方。北线走俄罗斯那条线，南线可能必须走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希腊这条线。希腊的战略意义、战略地位不光对欧洲重要，对中国同样重要。东亚和西欧的连接，可能希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所以中国要及早在希腊这个地方做足功课。也就是说，我们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整个这个大陆的大陆桥的上面，要尽早的开始做基础性的工作。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多做一点文化上的工作，多做一点这方面的事情，倒不一定直接把钱砸下去。这一块我们一直对整个大陆桥的这个重视程度不够，有钱人去买点豪宅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们可能在更深入的思考上面要做。第三个部分是在希腊一旦进入到制度重建和政策调整的时候，它制度重建我估计折腾一段时间之后它必须制度重建，这跟香港的情况一样，香港必须进行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重建，因为你不重建你就完蛋了，你不能制度重建就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就无法实现贸易盈余，就无法得到经济的迅速发展。所以制度重建必须开始，一旦希腊进入到制度重建，中国应该建立跟希腊政府良好的政治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经济。中国那个时候我分析应该是最快3年最慢5年，那个时候希腊也有可能进入到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希腊政府到中国发人民币债啊，人民币债券，提供希腊经济发展的重要的资本啊，提供经济。但我们现在不给希腊公务员发工资啊，就是他发展经济我们倒是可以提供，但无论如何希腊这件事情对中国的意义不可小觑。在处理希腊、处理整个大欧洲的关系上，中国要小心权衡自己的角色，不能像希腊一样的充当美国和英国的棋子。我们应该支持德国，支持法国，支持整个的欧盟，因为欧洲大陆的板块的稳定对亚洲大陆板块的稳定意义重大，它是一种对称型的稳定，欧洲的稳定对中国好处是巨大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出差错，尤其是在外交上不能出差错。 好，罗先生的建议哈，仅供参考， 重心长。 好，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拜拜。